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介绍德国诗人喎。 系啊，呢位德国诗人咧，我谂绝大多数嘅香港读者啦，或者系甚至系华文读者都未听过佢啊。我系知道佢读过佢一两首，但系终于睇到佢一本完整嘅诗集，就系《格林拜恩》。 嗯嗯，这个诗集是简笔字的，简体字的。 简体字翻译过来的。咁译者呢就是何其。何其呢都是一个著名的，就是专门译德文作品的一位译者啦。咁格林拜恩呢是当代欧洲可以讲是最重要，欧洲大陆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咁他1964年出世，但是几乎攞晒德国的文学奖，即是各种大的文学奖。还有呢他被人咧譽為當代歌德喎， 喂，歌德 喎，你點解咧？咁啊，當然啦，你話即係有啲人就講過譽啦，因為歌德畢竟係即係好似李白喺中國嘅地位咁 啊，已經係上咗神台，係 神台嚟噶嘛。但係咧，其實諗深一層又有啲。有啲意思嘅，即係有啲相似之處嘅。咁呢格林拜恩呢其實佢係東德出世嘅。咁東德呢讀完書之後呢仲都幾慘啦，又出唔到書呀點點點咁啦。但係好彩咁佢即係仲年輕嘅時候呢三十幾歲呢就東德就同西德就統一咗啦。係啦。咁佢就即係變返一個自由角度嘅詩人。咁就出咗好多書同埋攞好多獎。咁呢我點解話佢同歌德有可比之處呢？其實今次帶嚟嘅詩大家都可以仔细听一听，就是我觉得咧，歌德咧好明显，佢写浮士德咧，佢系佢嗰个时段咧所谓人民复兴啊，文艺复兴嘅后期，然后之后跟住咧，人相信理性嘅力量，人民嘅力量，即系人文本嗰个文啊，嗰个力量嘅人嘅代表诗人就歌德，即系浮士德博士就系一个相信科学知识能够改变人类命运嘅人啊嘛。咁但系去到格林拜恩咧，佢系呢一个咧人类后退。摆喺我哋依家咁样有人工智能啦，又有咧人类嘅兽性又展现咗出嚟啦，即系过去100年各种战争，咁人到底系咪咁不可置疑嘅呢？咁格林拜恩咧，其实好多时候佢都用另一个方式去反思人通过科技最后去到咩地步，佢嘅反思有时都几辛辣，同埋系几咁讽刺嘅。 嗯，会唔会啱啱调翻转咧？其实同 系啊，系其实可以讲系个反歌德。 好，咁我哋首先听听十二月小诗。 十二月小诗，格林拜恩。干燥的空气擦伤嘴角，双唇龟裂，皮肤沙子般粗糙，犹如被冰雹打烂的嘴，不信任言语。因为此地的暴力正在迅速软化，凶话、残酷和柏林，巴唧一声，鼻血涂在瓷砖上，看过去的只有好奇心。据说仇恨在此保持得较长久，恰似高纬度北方的雨，铁肺必须在硬币中浮游，冷冰冰地霍取。奇怪，如果连这样的微笑也在消泯，那么这类的体制肯定已腐朽，就像广场恐惧症这种德国病还在侵害这头最友好的野兽。 十二月小诗就是德国诗人格林拜恩的作品。 是啦，这首十二月小诗呢是一首格林拜恩呢最早期比较常写的，就是反思德国历史同埋东西德关系嘅一首诗啦。咁入面呢有一句话好讽刺，佢话此地的暴力正在迅速软化。但係好明显上下文入面呢充满暴力。个嘴巴被冰雹打烂咗之后呢，犹如被打烂的嘴，不信任言语。是唔再信任佢可以讲出啲乜嘢。呢个好典型一个喺东德嘅社会，一个所谓极权社会入面嘅一个诗人。 一種最直接的體驗。我想在中國很多人都會有那種體驗，就是你的言語帶不來你的安全感，甚至反而帶來危險。這個暴力軟化了之後呢，傳到下一段呢又是暴力，鼻血打到個瓷磚上面，好明顯係俾人打一拳過嚟啊嘛！咁點解咧？點解柏林係同兇畫同殘酷啊聯繫埋一齊嘅咧？即係呢個柏林佢冇點出係東柏林定西柏林喎。即係其實無論喺東西柏林都好， 都係咁暴力 嘅。係啊，暴力都喺個大行其道，但係呢個暴力的確係軟化咗嘅，佢唔以直接嘅即係打仗嚟出現，所謂冷戰啊嘛。八十年代的冷戰，冷戰是一種冷暴力來的。冷暴力是怎樣的呢？他第三段有一個很準確的比喻，他說高緯度北方的雨好像在洞水裡，他們怎樣過冬呢？他們要有更強的肺， 鐵肺， 鐵肺。當然魚不是用肺呼吸的，他用鐵肺的比喻呢，其實就是為了形容呢一條魚在長期的沉默裡面，他要即咬緊牙間才可以將這個仇恨保持咗落嚟。咁其實呢首詩真係好典型嗰種咧，即係喺極權社會出嚟嘅人咧，佢不可避免已經帶住仇恨，同一個自細生長喺一個即係開放社會嘅人係唔同嘅。即係呢種仇恨咧，令佢反叛，但係最後亦都傷害到佢自己。咁最後有一句好幽默啦，佢話：廣場恐懼症這種德國病喺度侵害緊這頭最友好的野獸。佢將德國稱為一頭野獸。但是一首友好的野獸，它被一種廣場恐懼症侵蝕緊嘅，就好像話一個文明行走在一片虛無之中。 好，咁啊呢首咧就係十二月小詩啊，跟住我哋要聽破曉之歌。 破曉之歌，格林拜恩。所有的流浪者終於死了，心煩者的戀歌隨風飄逝。忧郁的风景诗人长长的影子洒落在地平线上，温言软语和狠心肠在空中自由地飘荡，和往常一样只爱登浴室高堂满座，老人和孩子面带微笑来往穿梭，树枝上挂满了回忆来日的清晰场景，到处是气息，众生向后跳，穿过黑暗，从骨灰坛到子宫。危险的新生事物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请看天宇摆脱了纠缠，从混乱的床单中走出来，在地面毒草和尘土中的起着从埋伏处冲了出来，他们恶狠狠地拍打翅膀，涉策和你一样站在人生路的中央。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破晓之歌呢，它的原名呢，就如果用法文读，我估读 Alba， 因为拉丁文法文的 L 要发音嘛。其实是古代法文里面指普罗旺斯的行吟诗人吟唱的破晓识别歌，其实又有另一种译法，就叫离歌的，马字边一个离，那个离离歌呢，就是专门指呢，即是啲武士啊、战士出征啦，朝早好早要离开佢嘅爱人，写俾佢留低俾呢个爱人嘅一首诗。咁当然啦，呢、這个阿拉伯呢个词呢，又指黎明咁解，所以佢系有双重嘅意义嘅。其实仲有第三重意义，我喺诗人自己自述入面讲到，佢话。他因为听到 Alba 这个词，他想起另一个词叫 Elbe， 就是翼北河，德国的翼北河，这条河是穿过东德的，是他自己童年他家乡的一条河，所以这首歌对他来说有深层的意义。但是呢，我们再读这首歌呢，我又有另外一种感受，就是说一种所谓的新生，但是这种新生呢，是带着一种不祥之兆的，它里面讲到危险的新生事物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其实这首诗呢，是一首很象征色彩很浓的诗。你可以想象呢，比如说诗人是站在呢所谓德国再度统一之后的德国，跟着呢欧盟成立之后的欧洲， 对于好多人来讲，对于政治家来讲，当然哇是一个新世界，美好新世界的诞生，但是诗人就忧心忡忡。他说呢，这个世界是由所有危险的新事物变成的。一夜之间哇，柏林围墙推冧了，所谓的苏东坡嘛，苏联、东欧、波兰全部变晒。但是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呢？他说啊，这个天空都是在混乱的床单里走出来的。然后地面上面呢，不只有生物，还有起着和毒草呢，是冲出来，是要围攻的人的。那呢，你是和啲盗贼啊，同啲窃贼系一起企喺嘅人生路中央，不知何去何从。唔单止好人唔知道去边度，坏人亦都唔知道自己下一步点样行。讲得非常之，即系将嗰种九十年代嘅时候呢，一片嗰种一片混乱，唔知道欧洲点去。当然啦，再过多廿年到依家呢两年嘅欧盟，你亦都有呢种感受，就系话哦，好似嗰种美好大同嘅世界呢，原来系个幻象。在这个难民危机入面，在恐怖袭击入面，全部入面就好像他入面他写的一些幻象，他说树枝挂满记忆。有一个更加恐怖的就是说众生向后跳，是从骨灰坛跳回子宫。 嗯、 虽然他讲的是一种新生，但是你读落觉得毛骨悚然。 是 啊，好像呢这个场景呢，这一段呢就似晒达利或那些话。啲树枝度挂住啲钟啊，咁样系啦，即系但系全部系不祥之兆，跟住有好长嘅影子，所以呢首诗佢从一开始嘅铺垫咧，都同传统嘅破晓之歌唔同。传统嘅破晓之歌咧系流浪者咧要继续去行吟去唱歌，好自由自在，但系佢一开始就死晒，所有嘅流浪者、嗯、死晒，先诞生一个所谓嘅新嘅世界。 系，但系感觉就好黑暗咁样呢个破晓之歌。破晓之歌，跟住落嚟有节奏与陷阱。 节奏与陷阱，格林拜恩。人拥有比动物更高级的神经，更敏感，更无意识。我们最终习惯于肢解每天，细细咀嚼时间的比萨饼，神情冷漠。听咿咿呀呀的激光唱片，或吹干豚鼠，写信，在显示屏上查杀计算机病毒，在书桌上的纸堆、合同与复印件之间，纸壳营造鸟巢，一个悉数作响的陷阱。傍晚已计算好，每天都能以破碎的阵静完成一份不同的图表。后来被无梦的短睡清除了。如果我们怀着电影人物般的极大耐心细看，就会看见颜色分布在欧洲的地图桌上，例如高压区和低压区。颜色酷似哺乳动物词典中猎豹的毛皮和印有空反指纹的用铅笔记录的登记卡片。遗忘的痕迹清晰地留在所有人的脑里、节奏上和脸上。众人低语，直到咬断嘴上薄薄的苹果皮。 嗯，读格林拜恩的诗真的很大挑战，尤其这首点题作。其实节奏与陷阱呢，跟他一系列的诗都有同样一样东西，就是他入面有大量的关于生物医学还有关于人类医学、解剖学等等的知识。虽然他自己不是学这个，他是学戏剧的，但他用了大量呢跟病啊、解剖啊等等有关。比如这个很明显他是写着呢脑啊，人脑啊，脑入边系有节奏啊嘛，而且呢个节奏就所谓脑回路啊嘛，我哋成日听到呢啲词，脑沟啊，嗰啲就好又话人嘅智慧啊等等，同呢啲好大关系噶嘛，而且依家都冇人研究到出嚟人脑系到底系点样运作嘅，系一部点样嘅计算机，点样嘅电脑，但系佢最后写到呢个人脑之前咧，佢铺垫咗好多嘢。我哋睇得出咧，系一个作家嘅工作室嘅场景，佢喺度写信啦，听激光唱片啦，又杀病毒啦，电脑入边成个书袋堆满晒合同啊、影印件啊等等，跟住出现一个象征啦。佢话纸壳喺度营造鸟巢，纸壳系日本嘅纸壳，佢用嘅都系日文吓。咁咧，佢系比喻紧佢自己，佢一个诗人喺呢一大堆嘢入边写紧诗，就好似一只壳喺度自己筑巢咁样。但是捉不捉得成呢？捉成之后，佢反而变咗个陷阱。巢穴同陷阱 兩者有佢相似嘅地方。呢、這個陷阱呢，其實如果照德文嘅翻譯呢，其實唔完全應該譯成陷阱，佢哋叫捕頭鬚，即係專門捉動物嘅。 哦，啊、即係好似捕獸器咁。係 啊，捕獸器啦，係啊，類似捕獸器咁樣嘅。所以話，當你寫成一首詩，好似捉咗一個巢，其實又將自己跌入一個新嘅陷阱，即係好似永遠掙扎唔到出嚟咁樣。啊，到最後呢，佢就話：我自己嘅腦呢，都好似一個咁嘅陷阱，即係佢完全喺自己嘅腦入邊迷咗路。咁最尾嗰句呢，就跳躍好大，同埋好隱喻好深。佢話啲人自己喺度低聲講嘢嘅時候呢，係咬斷咗自己嘴上嘅蘋果皮。呢度係暗示緊咩呢？就好似一個人自己就好似一個蘋果咁樣。 嗯嗯， 你又谂下苹果系代表咩？喺呢个西方嘅隐喻入边， 都系电脑啦。 嗱、啊，你呢啲就系典型嘅二十一世纪人啦。苹果电脑， 图林，图林被杀、被毒害嘅时候。 嗱、啊，古老啲啦，我哋圣经入边智慧果嘛。但系你嘅想象非常之好啊！我觉得哇，你完美咁解读咗呢首诗啊！呢个苹果既系圣经入边呢个禁果。亦都系我哋依家用紧一个唔知道最后系帮到我哋嘅，但系将人类嘅文明唔知带到去边度去嘅电脑。 系，仲有阿图林啊吓，食嗰个毒苹果。 呢、這个真系呢、這个太有文学色彩啦，但简直好似白雪公主，系白雪公主啊，食毒苹果。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好多个解读系嘛。好，跟住咧，我哋要听《纽约水族馆里的企鹅》。 纽约水族馆里的企鹅，格林拜恩。表演通常以特技开场，动物们排成整齐的队形，舞挥朝前。海豹三重奏，鼻子顶球，纤柔灵巧的塑像，驯兽员控制的同步电机，恰似百老汇的舞蹈队和格都的二流子，在防火梯前扭歪了笨拙的四肢。然后他来了，采用德国学者姓名的小企鹅，呆立着，没有本领和意图，昔日滑稽歌舞剧和喜剧电影类的主人公，有黑白条纹的小鸟，委身于台阶和歪斜的世界，少数儿童的秘密宠儿，穿着宾馆门卫的燕尾服，摇晃于水池边，脚扑张开，浑身颤抖，双翼抽搐，可怜而完美的慵懒，直到退场，抹行屈膝礼。 呢首亦都系呢阿格林拜恩一系列诗其中之一首啊！呢系列诗系点样嘅咧？系叫《动物园》系祖诗啊！咁佢咧，阿格林拜恩佢话佢自己有一个怪癖嘅，佢话咧佢每次咧去外国或者去其他城市嘅时候咧，佢一定要去嘅地方就系动物园。有时啊，佢仲会去同一个动物园去几次，即系比如话佢住喺香港住几日，但系佢日日都会去动物园。点解佢要去动物园咧？佢話呢，佢好好笑，佢用佢講嗰句話，佢話我去動物園，我可以見到我啲老熟人。佢、嘅意思係話嗰啲動物係佢嘅熟人。佢話佢喺人嘅世界好陌生呢，佢、去到啲動物度呢，佢就覺得呢啲人呢，嗰啲動物 係 好似老朋友咁、但係點解佢會有呢種感覺呢？嗱，我哋聽咗呢首詩呢，就會理解到啲企鵝呢，其實呢首詩如果我哋用嚟做嗰種即係保護動物主義者嘅一首宣傳都可以嘅，即係嗰種逼啲動物進行表演啊。係啊，咁企鵝典型啦，同埋海豹啦，佢入面講一啲海豹好聽話咁樣表演啦，一般海豹都係比較聽話嘅，但係入面有一啲呢，有一句話控即係表露咗，佢話分獸員控制嘅同步電機，可能是通过电击啊，或者是类似的东西来改造他们。咁最后他讲到那个企鹅呢，哇，充满了同情心啊，他入面的细节。他说这个企鹅是少数儿童的秘密宠儿，其实他将自己都代入了那种儿童，即是有同情心的儿童。他看到这个企鹅呢，就他穿着燕尾服嘛，企鹅的形象。但是他不是一个绅士，亦都不是一个贵族，他是一个门卫而已。佢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嗰啲門童啊，幫你開門，係啦。最後咧，佢一路顫抖住退場，佢都唔向人類鞠躬，行屈膝禮。 不是好像那些真的着燕尾服的人。咁呢最后他又俾返少少力度俾返呢啲动物园入面不幸的生物啦，他哋最终都保持住自己的尊严。 咁呢一首呢就是纽约水族馆里的企鹅。咁其实啊格林拜恩而家系咪仲有新作㗎？ 应该系啦，因为佢系1964年出世，依家即系仲系一个好壮年嘅时候，喺即系诗人嚟讲50岁出头，佢应该仲会写好多啊。咁其实就好似头先嗰首企鹅咁样嘅诗，佢都写咗好多嘅。佢写过呢喺城市夜晚见到呢有隻刺猬出嚟翻垃圾桶啲垃圾。同埋呢佢又寫過呢一隻星星呢被困喺籠度俾啲人睇，但隻星星話其實我都係人嚟嘅咁樣。即係其實佢將動物喺人入面嘅困境呢，其實我哋獨落獨浪呢就會有一種同感，覺得其實我哋就係呢啲動物嚟。 係吓，呢位就係格林拜恩喎，希望日後我哋再有機會可以介紹佢嘅作品。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